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常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的魅力，每到周五的时候呢，在2018年1月1号开始，我们加入了一个新的栏目，就是黑胶集市。不过今天呢，由于我们的嘉宾的临时时间的调整，所以呢，我们的内容也有所调整。要为大家带来的也是今天特别为您挑选的一张在上个世纪50年代所录制的一张唱片。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这张唱片呢，其实是也是非常有名的指挥家还有乐团的合作，多拉蒂指挥伦敦交响乐团，而他们演出的曲目呢，其实也是我们平时很难得听到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最先为你带来的就是金鸡组曲。那金鸡组曲呢，也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根据普希金的童话故事撰写的脚本而完成的三幕的歌剧金鸡的组曲。 尼姆斯基科萨科夫，他的金鸡组曲也是来自于他的三幕歌剧金鸡当中的音乐所编成的组曲呢。其实在我们很多乐迷的音乐库当中，他并没有占到一个经常听的一个位置，尤其在演出的舞台上被演出的次数也是有限的。那今天特别为您所挑选的也是多拉蒂来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那多拉蒂呢，真的是除了一生频繁的指挥世界各大交响乐团还有歌剧院举行演出以外呢，还是一位以灌制唱片而闻名的指挥大师。那今天在一会儿呢，我会和您一起来分享他一生当中频繁的指挥的一些知名的交响乐团，还有就是他的唱片真的被选中为天碟最多的唱片，比如水星唱片公司某次发行的20多张天碟当中，多拉蒂指挥录制就占了一多半，实在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对不对？在这些唱片当中呢，有很多都是极其珍贵和出名的。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多拉蒂来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录制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录制的这一张唱片。 Thank you.

而改编的金鸡组曲。那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呢，也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1956年，多拉蒂和伦敦交响乐团来录制的版本。那刚才也特别说到，多拉蒂他真的是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合作的乐团，比如说从美洲到欧洲，欧洲又回到美洲，很多像这样的经历也是让他得到了社会还有全世界的这样的充分的展示和认可。他曾经在自己的指挥生涯当中呢，和4个美国非常重要的交响乐团进行过合作，而更重要的是他在和这4个乐团合作的时候呢，都不同程度的扭转了乐团所处的低潮，而使之产生了新的变化。我先来说一下，就是达拉斯交响乐团。这个乐团呢，创建于1900年，初建的时候规模很小，实际上呢，仅仅是一个35人左右的室内乐团。后来呢，这个乐团在一些名指挥的指导下和培训下，无论从规模还是业务上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战争的来临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厄运，乐团一度跌到了不景气的低谷当中。就在这个时候呢，多拉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1945年，担任这个乐团的常任指挥。他以指挥大师的谢我的胆魄和能力，重新改组了这个乐团，并凭借自己的严格的训练，将这个乐团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世界一流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而且呢，还将乐团的规模扩大到了4管编制，并且首次和美国无线电公司建立了联系。那由这家公司出版录制了很多的唱片。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是他和著名的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综艺节目。综艺秀《嗨唱起来》今晚在江苏卫视播出，大张伟以现唱嘉宾的身份亮相，带来私人歌单及新歌《阳光彩虹小白马》的综艺首唱。本期《嗨唱起来》开场大合唱的曲目就是非常洗脑的《人间精品起来嗨》，这首将《老司机带带我》《我的滑板鞋》《自由飞翔》《热情的沙漠》等20首歌曲串烧混编的神曲，魔性又欢脱。一曲唱完，大张伟讲述了《人间精品起来嗨》的创作故事。明晚10点，唱作真人秀《无限歌谣季》将播出第4期，薛之谦和岳云鹏将扮演出租车司机，来到户外采撷灵感，聆听来自生活和大众的故事。深受大家喜爱的千悦组合会与路人乘客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让大家对他们以今生第一次为题的首次合作曲目充满期待。再来关注，随着热血街舞团节目的热播，一股街舞浪潮随之在这个夏天席卷而来。近日，光明日报官博发布热血街舞团的快闪视频，评论称，为了让街舞精神得到更多的推广，热血街舞团官方发起的鹿晗开车舞、折手舞挑战等活动，迅速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舞蹈学院等高校掀起了一股街舞快闪热潮。高校作为最青春、最热血的集结地，这次街舞文化推广进校园定能起到很好的传播作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4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超级活泼，对吧？这是听起来又和小提琴是主角有关的这样的一首曲子吗？这就是来自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本来是想归类为小提琴独奏还有管弦乐队协奏的作品，后来呢决定就直接把这首曲子归类为管弦乐曲吧，也是让大家感觉是更加的活泼的这样的音乐的性格。这就是他的西班牙随想曲。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多拉蒂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还有明尼亚波利斯交响乐团，他们共同来合作的一些音乐。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非常著名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他的西班牙随想曲。那这一段呢，同样是来自于他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 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思思必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刚才说到呢，多拉蒂他和美国的四大乐团有过合作，而且都曾经把这些乐团一度跌到了不景气的低谷当中，而带来了一些新的改变，这也是多拉蒂的能耐哦。比如说除了刚才特别介绍的达拉斯交响乐团之外呢，多拉蒂和其他的三家美国乐团的合作也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地方，比如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录音都是他们来合作的。多拉蒂是在1949年接任著名的指挥大师米特罗普罗斯的职位，而担任这个乐团的常任指挥。上任之后的时期当中呢，他特有的这种干练还有才能，很快就为这个乐团迎来了建团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而对于华盛顿国家乐团还有底特律爱乐乐团来说，这些方面的成绩也是显而易见。他在华盛顿国家乐团也是使这个乐团的水平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提高，并且指挥这个乐团为英国著名的戴卡唱片公司录制了数量可观的唱片。而在底特律交响乐团呢，同样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其中不但和戴卡唱片公司签订了长期的录制合同，还使这个原处于中等水平的乐团一跃成为了受人瞩目的名乐团。而多拉蒂本人也因此在1981年被该团授予了桂冠指挥家的称号。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的是今天为您特别挑选的唱片，是在这段音乐是在1959年的录音了，来自于他和伦敦交响乐团所合作的林姆斯基科萨科夫他的西班牙随想曲，小提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